最近，南宁地铁广西大学站工作的一位小鲜肉员工引发了广大的关注，因为颜值比较高，不少的女乘客都成为了他的迷妹。据悉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女乘客组团去车站看他。由于乘客太过热情，小鲜肉所在的单位呢也是颇为苦恼。日前，为了不影响员工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地铁的正常运营，轨道公司对于该员工的岗位和排班时间做出了调整。轨道公司还提醒各位乘客，围观需要理性，安全不可忘。再来关注住房方面的消息，北京二手房网签总量达到了27.2万套，比2015年上涨了38%，并超越了2006年的26.6万套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对于有些人来说，时间是贼，偷走了他们美好的岁月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时间是朋友，可能每时每刻都在陪伴着他。还有一些人认为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因为他们看重时间观念，他们觉得利用这些时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。但是时间却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，那就是你无法比此刻更加年轻了。所以呢，在我说话的这个时间，在听节目的你也是见证了我最年轻的这一刻吧。希望时间也可以过得慢一点，也希望能够留守住我们身边所有值得珍惜的人。 每个字都好甜，可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，我才知道你心改变。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照顾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，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。

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会评论你，比如你努力上进的时候，他们会说你太功利了；你安静做自己的时候呢，别人会觉得哇塞，你怎么这么孤僻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总有人在肯定你，也总有人会否定你。而那些评论你的人，他们觉得你必须活得和他们一样，要对生活缴械投降，无所追求，这样才算心安。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嫉妒心理吧。更多的时候，希望在听节目的你也能够聆听自己的内心，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但放心，没有虚狂你，让我口齿大概早已经尴尬，但到你受不起，难道你挨不起？你最好好在你，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。

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张信哲，他的音乐唱词永远都是含蓄且唯美的，他的情歌唱词就像一首诗，耐人寻味。今年九六九唱片日历，2001年12月张信哲专辑《我好想》。 每隔一分钟就有一班机起飞，每段关系总离不开来回。 专辑还是承接了以前张氏曲风，唱着都市会男女的成熟爱情，不确定感与失落的心情在歌中尽显。而歌词方面还用了很多具象的形容，用雨滴点缀着伤心，把分别的地点选在了有雾的机场。爱情写得很简单，形容唱得更加贴近心底。张信哲他的高音的转折还是很婉转自然，嗓音的细腻更是不必说。整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前的情歌之外，还尝试了一些轻快的曲风，感觉很自然很舒服。我好想是一首一直被忽略的佳作，这首讲述分手时男子心理变化的作品此后鲜有提及，在各种演出里张信哲也极少演唱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。从这张专辑开始，张信哲的事业开始走了下坡路，并且有一去不复返之势，亚洲销量仅达到了信仰的1/3，这让张信哲对自己很不满意，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更多的烦心的事儿等待着他。 MP3 出现导致快餐音乐横生，母亲重病，喉结手术，索尼内部矛盾，3年未发专辑，唱腔改变，这让张信哲重新成长了一回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电子笛音，钢琴的深沉，木吉他的轻弹，丰富的情感表现，与阿哲深情的嗓音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有种发自内心的感动。听到张信哲，我好想。 好想再喊你一遍，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，往事如烟，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。或许原来太遥远，一转眼就变成2个世界，不再重叠。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，一个人的一双眉，拥抱的只是空虚。我爱你爱你，我心没有冷却，失去你我的世界，自由和寂寞没差别，我还能够再爱谁。 谁。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，一个人的一双臂，拥抱的只是后悔。我爱你爱你，我心没有冷却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海归推动中国，梦想照耀征程。